喂，大家好，呢个系每日一萬嘅环节啦，咁啊趁有少少时间，咁啊今日又录一录呢个节目，咁一定要讲下呢个刘晓波啦，因为咧呢个系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嘅得主啦，吓，咁啊当然要喺呢间入边度过。咁最近證實咗佢患咗末期嘅肝癌咧，咁講真咧都唔會超過半年命噶啦。以往嘅做法咧係點咧？就中共咧就俾佢去外國醫，咁啊而且咧都會有一定會有啲外國元首咧就要求中共咁做啦嚇。咁但係咧而家情況咧好明顯，而家睇得出嘅情況係中共唔會俾佢出國。而家就俾佢離開咗監獄，就喺醫院嗰度，又揾好多專家，又揾好多嗰啲人咧，就幫佢醫病。但係咧，係絕對唔會俾佢出國嘅。咁呢個咧，其實都關乎呢個特朗普上咗台，因為咧，中共都摸清咗特朗普個底子噶啦。呢條撚樣咧就鳩噏死嚟嘅，同香港嘅陳雲咧，佢係一個老表嚟嘅，兩個表兄弟嚇。咁啊，表兄弟唔知有冇表屎忽？呢兩兄弟咧，呢兩表兩老表咧，一個咧就網上建國，一個咧就網上治國，嚇、啊！咁啊，人哋所做嘅嘢咧，佢全部咧喺個 Twitter 度寫出嚟就夠噶啦，講咗就等於做咗，嚇、啊！咁啊，當然咧唔會為人權咧或者民主自由咧就講任何一句説話嘅，公道説話一定唔講噶啦，嚇、啊！佢嘅著數。佢嘅主張叫 American First 嘛，劉曉波講嘅鳩事咩？係咪？所以咧，依單嘢肯定唔會出聲噶啦。咁所以咧，而家見到中共咧，佢完全唔使再理任何乜嘢規則、乜嘢人道，因為全世界咧淨係講錢嘅啫。唯一最講錢嗰個咧，即係一定最講錢嗰個咧，就叫做特朗普。咁而家咧，兩部講掂數，中共同佢講掂咗數咧。根本以後都唔會再理乜鬼嘢中共人權啊乜嘢嘅，所以好明顯，劉曉波一定要係死喺中國入邊，冇乜任何懸念噶啦。留下只要習近平一日唔死，呢、這個人咧都永遠唔會脱離軟禁嘅。即使劉曉波死咗，留下都成為海外追蹤嘅一個 icon 嚟嘅。所以咧，中共亦都唔會放過佢，亦都係軟禁佢一世，除非習近平死得早過佢啦嚇。咁、啊、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咁睇咧，即係一個習近平或者中共都好啦、啊、其實都冇乜分別噶啦，係會成為咧絕對同開明呢兩個字咧係越走越遠。佢覺得自己而家有咗力量，有咗底氣。即係中共有咗錢之後咧，唔需要理你世界出面任何嘅標準，而家只有一個中國標準嚇。咁、啊、而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咧，係會將呢個中國標準更加咧就推崇備至嘅，因為講有只要有錢就乜都得噶啦。所以舊年特朗普一選贏咗，我即刻講啦，呢、這個叫天佑中共。香港、台灣嚟緊會嗰啲生存空間，我諗只有越嚟越細。因為咧，唔會有人同我哋香港講公道説話噶啦，嚇、啊！咁啊，習近平嚟訪問咧，亦都係一個以一個統治者嘅角度、統治者嘅姿態喺香港出現啦，嚇、啊！咁啊，香港亦都冇可能走得甩佢嘅呢個五指山，嚇、啊！即係前景講真咧，就如果你話以即係講民主自由嘅標準咧，前景就梗係灰暗噶啦，啊，咁啊，但係如果你話用生意嘅角度嚟睇咧，咁就即係老實講，我哋邊度有錢揾就喺邊度做，啊，你有辦法就反攻大陸，冇辦法就自己諗辦法啦，因為咧而家香港呢個情況咧，同出邊好多都係咁樣。因為中共一有錢，就全世界去滲透。如果你有聽我哋節目呢個《芒向編輯部》咧，其實都已經講咗俾你聽海外嘅情況。不論係美加、澳紐、星馬、歐洲，所有嘅政客幾乎都同中共係有交易，同佢有生意來往。 佢开间公司同你合作做生意，基本上都系变相输送利益俾你，由嗰啲唔同嘅，譬如欧美啊、澳纽啊，跟住嗰啲政客咧，跟佢哋咧就做生意上面得到好处，咁咪同你中共讲好说话咯，咁咪所有啲政策嘅各方面都倾斜向你哋嗰度咯。你见特朗普嘅女婿咪搞美国移民生意咯，佢个女又做又卖衫咯，系嘛？嚟紧所有嘅生意都系同中共有关嘅啦，中共绝对可以买起呢个特朗普，买起几多次啊？圣经话斋70个7次咯，啊，中共足以买起特朗普70个7次，啊，所以咧，而家我哋嘅嗰个方法咧，调翻转头，我哋有啲咩对策咧？反攻大陆咯，谂办法赚佢嘅钱，渗透翻佢咯，系嘛？除咗呢样嘢之外，我谂唔到其他方法噶啦，系嘛？佢还定咗周街派钱，你唔去攞就笨啦，系嘛？咁当然，即系我哋喺做咗咁多年生意，其实接触过国内嘅人知道，我哋要喺大陆揾钱，都系要发挥香港嘅优势。香港嘅优势喺边度呢？就系大陆觉得香港有信用啊嘛，你咪赚佢呢样嘅钱咯，系咪？咁当然冇可能，我揸埋你嘅手，话明知边度做，边度赚，边度有生意做，呢啲真系要自己去摸索嘅，讲都讲唔到咁多吓。即系我哋咧可以有时间，我哋可以交流下吓，但系咧就冇可能喺节目咧好 detail 咁讲出嚟吓。咁啊，嚟緊我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即係講得深入少少。譬如話咧，有邊方面嘅生意可以做咁啊，最緊要就係發揮香港優勢啦。因為咧，我哋接觸即係呢一兩年咧，接觸國內好多嗰啲唔同領域或者唔同行業嘅大陸人啦佢都係對香港有種信任嘅，覺得香港咧就係一個信心嘅保證。所以你喺大陸都有周大福㗎，佢都要落嚟香港揾周大福買，因為你覺得你香港一定係真啊嘛，嚇奶粉唔使講啦，一定落嚟香港買奶粉啦，佢覺得你一定係真奶粉啊嘛。咁呢樣嘢其實就可以從呢樣嘢衍生出，你要發揮香港或者香港人嘅優勢，令到大陸咧買你嘅嘢，嚇呢樣嘢我覺得係有機會可以殺一條血路出嚟嘅，嚇。咁啊，呢一節時間差唔多。